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诶都系开场白，拍硬档，揿一揿个钟仔啦，咁诶 Facebook 嘅 like 同 share 啦，希望我哋做得更加强啦。咁第二咧，我哋咧就六月份咧又开始咧喺呢个健康博览嗰度咧，我哋开始摆展览，就关于我哋所有嗰啲叫做健康食品嘅。咁咧，另外洗头水就翻咗货，因为早轮买到断市，咁啊证明有用嘅嘢就永远都有用嘅，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，咁诶。我哋咧就进行咧就迟啲会进行一个招商活动嘅，咁啊都睇下有大家有冇机会或者有兴趣啊，咁啊做我哋分销商啦，因为我哋大陆都开始有啲分销帮我哋做嘅，咁诶讲翻节目啦，咁诶讲美金哇钱，咁咧就头先今朝早咧就做咗一节咧996，咁啊今次讲钱。点为之讲钱呢？好多人呢财大气粗，尤其我哋中国人啦、强国人啦，我哋呢而家有最犀利嘅时候有39900亿美金外汇储备，好巴闭，财大气粗。跟住呢而家呢拉匀都有30000亿到啦，有时29000几，有时31000啦。咁我哋大把钱，我哋一带一路，我哋去大撒币，我哋走去支援第三世界，咁一带一路基建咁。咁口号好好听，但实际上呢真係外强中干。因为一带一路呢开头嘅时候呢就係战略。即係大陆呢啲用词好重要嘅。係战略嚟嘅。係我哋嘅战略嚟嘅，一带一路。咁但係而家呢就变成咗倡议。我哋倡议一带一路。即係唔係战略啦，再唔係。点解会发生咁样，我举两个例啦。咁呢就国内有两段视频啦，我哋香港就叫片啦，大陆叫视频啦，咁呢就有两条片嘅。第一条片呢就叫做喺招商银行有个女人走去攞$200美金，攞$200美金。因为佢定存咗啲钱喺度，係用美金嚟做存钱嘅。咁到佢要攞返$200美金嘅时候呢，一毫子都攞唔到。而呢间银行叫招商银行，咁有啲人话你做节目成日都噏嘅啫，咁你可以上网搵到呢两段片嘅，咁讲埋俾你听啦，咁两段片，咁咧就话佢违规，出晒嚟讲啦，佢违规啊，咁点解咧？因为一般咧，大陆咧而家咧就限提外汇啊，就一日只能够攞$10,000啫。咁而呢个人呢就已经攞咗$49,800，佢係存咗50000㗎，佢攞$49,800，后尾攞埋$200美金。但呢$200美金攞唔到。咁呢如果佢违规，咁你$10,000，咁人哋分开几次攞冇问题㗎。咁亦都预係咁讲啦，如果佢係违规唔俾佢攞嘅话，咁$49,800嗰呢一笔钱就唔俾佢攞啦，就冇理由到最后尾嗰$200先唔俾佢攞。点解喺大陆攞美金咁困难？而仲有重庆光大银行啊，咁啊沙贝支行，咁咧又有个女人咁啊，才攞$1,600。咁我全都系美金嚟嘅，咁啊攞美金，咁啊嗰阵时话不如咁啦，我兑翻人民币俾人民币你啦。以上个案嗰$200美金嘅女士都系。 啊，唔好攞美金啦，我兑翻啲人民币俾你。咁人哋攞美金就美金噶啦，我存美金攞美金好正常啊。咁呢间光大银行1600蚊美金攞唔出，佢话我哋咧呢间支行咧冇啊。我问下附近嘅有冇啦，附近地区嗰啲，咁啊卒之打咗好耐电话，咁啊加加埋埋咧，光大银行喺成个重庆地区嘅支行都竟然凑唔齐1600蚊美金。你话大陆嘅外汇几严重啊？啊咩？我哋有30000亿美金啊外汇储备啊，但系一毫子你都系睇唔到。去到呢个地步，咁你话哎呀，个别地区当然有四大行啦，我哋有四大行系嘛？但系其实四大行咧，头先招商银行咪本身系四大行咯，咁都基本上都系咁样。好多嘅世界银行或者做商业银行嘅，不停呢两年，近呢两年系咧，你就想办法咧攞美金系难嘅，但系存美金容易嘅。点样存美金呢？譬如近呢两年啦，为咗吸引你哋存外汇美金，啊，由工商银行带期带头，一年期嘅美金定期系 3.5%， 而全人民币系 1.99% 嘅啫。即是话要用高息嚟吸引你啲人存美金存款，而中国银行为期98日嘅定期存款，如果你定8000蚊美金呢，就可以攞到 1.7%。咁好啦，啲细银行浦发银行2000蚊美金啫，6个月就可以攞3%。咁你话而家究竟去到咩环境？而美元嘅紧张其实係由2018年开始，所有嘅美金外汇储备其实都係资不抵债。所以呢好多人呢不停咁啊就高息啊，尤其啲企业银行啦，全部叫你存钱存钱，跟住俾高息嚟，但到你攞嘅时候就有问题。咁你相比下2013年四大银行啊，咁包括即是招商工行农行，咁仲有嗰个叫做中银行，佢哋呢嘅外汇储备，即是银行嘅里面嘅外汇储备，同佢哋借俾人哋嘅呢，佢哋係有1250亿嘅净资产喺度。到今时今日2018年年尾，基本上是资不抵债。咁好啦，你要做生意，咁你就不停咁要去想办法借钱啦，咁。咁最好同中央银行借。咁但係中央银行亦都冇呢个外汇储备借俾你，亦都冇美金借到俾你。点解会咁样？点解会咁样？其实就係呢几年呢，香中国大陆呢嘅盈余呢，即係外汇储备嘅盈余呢，是尤其在11年啊12年开始呢，去转捩天去到40000亿嘅时候呢，佢哋估计佢哋相应不停咁增长。啊、永远都赚钱嘅。咁点啊，咁倡议一带一路，使咁啲美金，亦都鼓励好多所有嘅私人企业啊或者国有企业啊，就出去不停咁使钱。即係你睇海航啦，啊呢度几多钱啊，俾钱全部用美金结束。咁但系近呢两年，你睇下万达，你又可以睇下海航，好多我哋有头有面噏得出嘅，而家都班钱回潮啦，因为美金顶唔住，佢要想办法贱卖啲嘢，套翻晒啲美金过嚟顶啊，因为资不抵债，而中国嘅外汇储备基本上有1.87万亿嘅美金，10000几亿嘅美金系债嚟嘅。咁到期要还，仲有就好多私人企业呢应我哋嘅习主席啊，一带一路无限商机走出去。咁本身呢私人企业里面呢条数呢，喺呢几年呢长期喺私人企业里面呢，大概有2000亿美金到。係净资产嚟嘅。係净数2000亿。咁但係呢，因为响应中国国家政策，咁呢2000亿美金就走出去， 走出去的时候，因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基本上全部都是亚非拉，或者一些基本上就不稳定的地方，譬如好像委内瑞拉、津巴布韦这些。咁好多嘅人呢听呢、這个号召咁咪去嗰个投资啦卒资。委内瑞拉而家系咩样，津巴布韦究竟系咩样，变咗呢两千亿美金四周围跟一带一路嘅基建去打咗水票。咁点呀，打咗水票。咁啲私人企业点顶，顶唔到。想办法去借，但系因为国家都冇余粮，中央银行、中央行系冇钱借俾你人民银行，而唯有嘅办法就系你出去高息去融资翻嚟。咁但系本身你而家你都知啦，中国呢两个字系代表乜嘢？负资产。你嘅强国崛起系你自己嗌口号啫，其实大家都明白，尤其日本仔最明白。所以一带一路咧，而家建设咧。抌咗个钱落去呢係抌咗万几亿中国大陆。但係呢日本仔低调咁向一带一路嘅国家，当然啦搞基建都系搞基建，但係人哋嗰啲係用返当地嘅人民，同埋唔会喺一啲唔稳定嘅国家嗰度投资。佢所使嘅钱而家系比中国更加要多。大概多500亿美金到啦。到今时今日嘅投资。都是万几亿。咁你话啦，生借无门，人哋睇通你，你其实嗰啲外汇储备其实係争人嘅，係债嚟嘅，资不抵债。其实而家大陆嘅美金外汇储备係资不抵债。咁你话啦，可以做到啲乜嘢吓，尤其2015年我哋中国国家人民币贬值，大家都搏命走啦。哇，人民币贬值喎、个个带钱走。对冲唔知几多人死。係咪当年大家年尾嘅时候都见到㗎。哎呀，一对一啦，要死啦，啲人民币摆嗰度做存款。唔掂嘅，要搬返落嚟香港。兑返晒港纸，搬返晒落嚟香港。记忆犹新啦，大家都有係咪，跟住又稳定咗落嚟。係咪，而家中美贸易战。咁特朗普神一样，咁寻日嘅股票，大陆嘅股票全线跌咗 4%， 严重嘅股灾，咁就下一节讲呢啲。咁我哋中国政府做啲乜嘢，限汇资金管制唔俾你出去囉。但係我问题，你越系资金管制，啲人越想走，因为即係等于我储咗个钱啱永远攞唔出镜，唯有咁有几个渠道嘅。第一，非法嘅渠道对钱想办法离开。第二，直头企业要撤资，因为佢唔安全。所以中美贸易战，咁我哋嘅特朗普挞一下手指，咁你就睇到㗎喇。喺呢个环境，咁环球时报已经话我哋唔去㗎啦，我哋唔去。唔傾啦。卒之而家又成团啦，又行啦，不过唔知再系边个领头人啫。做呢啲咁嘅节目呢，其实我想大家认清咗，其实而家中国发生緊咩事。我冇讲好唔好，亦都冇讲点样解决呢个问题，因为我嘅知识范围以外嘅嘢我唔识。但係呢做咗好多功课，咁不妨讲呢条债点样搞。而家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，外汇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吗？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